欢迎大家来到卢汉推哥， 系冇错， 有我拍档 Lens， 系我局长又嚟啦。 嗱，咁我哋就好老实嘅，咁啊有啲今晚嘅节目就系录音嘅， 系早一晚啫， 早一晚录音， 星期四晚而家 系啦。因為係啦，啲人比較多啲事要忙， 係咯， 但又唔想成日都個節目 斷攬係嘛， 斷攬斷得太多。 係咪你想講嘢先？你太嬲啦，流汗啊嘛，係咪口痕先？ 少少啦。啱啱聽過呢首歌就係日本樂隊 Glay 嘅 Summer FM， 咁大家聽緊我哋呢一個節目咧，就絕對唔係 FM 廣播啦。 我哋係呢個咩啊？數碼廣播啊嘛， 數碼廣播啦， 算係數碼廣播啦，我哋係 NDC 嚟噶嘛。 咁我哋都算係其中一個呢、這個。阿元康令到好多主流嘅數碼廣播瓜茶， 可能關先，即係啲人聽我哋，搞到唔聽佢哋係嘛？ 嗱，其實數碼廣播呢樣嘢其實政府大因素啦。咁點解咁講翻咧？就係即係繼早前呢個舊年十一月嘅時候啊，鳳凰優越嗰個數碼台。接咗咁啊，連 佢接咗冇人知喎，呢個台有人聽嘅咩？數嗰個咩鳳凰衛視嗰個？ 呢個都真係其實佢主要係放內地人聽，我印象，因為我嗰陣時我做唱片公司都帶過啲歌手上去做訪問。咁就要全國語嘅， 嗯， 都冇理啦。裏面啲設備好靚喎，其實 我聽過啊。 你有冇去過？ 我聽探長講過，哇！佢好似全香港最正嘅設施喺曬嗰度， 好靚噶， 又大又靚。 首先個 canteen 又好食， 係個都讚評 canteen 正嘅。係 咯，咁佢成個咁啊，佢包埋好似鳳凰電嘅電視咧，嗰度錄嘅好似個場外廠，咁個 facility 真係好靚，好新。係，即係你呢啲其實設備越新就靚噶啦，即係你啲戲院、你新戲院嗰啲。哇！啲音響都正啲啦，咁啊接咗咁正，咁啊連帶即係我數控下台嘅，即係最元祖嘅呢、這個DBC 第一個啦，香港係啦， 第一個啦 ，DBC 都啊都俾一個牌政府。 佢好似係咪有七個台嘅咧？ 我冇認真數過。 咩DBC 一二三四五六七咁樣噶嘛？ 咁啊，即係連佢都俾一個牌政府。其實政府就喺呢件事情，我覺得當年佢推呢、這個咧，其實推呢個數碼廣播咧，就真係其實。又唔係好有力，咁我都知道你新城電台都有三條頻道嘅， 係港台都有啦， 港台有五條添啦，但係佢哋真係冇乜 budget， 即係叫做好似即係揾個人坐喺度播下嘢咁樣。咁啊，等於早幾阿蘇錦良出嚟又講啦，即係話即係唔好唔關，因為我哋繼續 keep 翻 FM 呢個頻譜而令到乜乜。咁我又覺得啊，佢話咁如果咁到時因為商台冇申請數碼廣播嘛，咁商台真係醒目啊！我唯有講醒目啊！ 喂，但係其實而家我哋即係咁多即係智能電話咁發達咧，喂，其實而家用 FM AM 好似阿婆咧、阿公咧，咪聽粵曲台嘅，係佢哋先會聽呢一類，即係用啲接收方法。 咁我又覺得阿蘇錦良就話。如果我哋當日淨係俾咗數碼頻譜，要收翻 FM 頻譜對商台唔公道，咁等於你即係十幾年前開咗，唔知係十年定幾年前開始就推動呢個所謂電視全部行數碼制式，咁講明而家年後就冇 analog 噶嘛，咁其實。即其實你大細坐吹，其實你而家即係大家用 app 聽，其實數碼廣播可能係一個主流嘅做法。咁你咪講話當日我可能唔緊，當然唔係話喂，我今日發咗個數碼牌就即刻收翻嘅 FM 牌，可能係十年後定五年後。咁你咪商台自己考慮佢做唔做，佢要唔要咯？佢唔要咪唔做咯。咁你唔可以又話即你變咗其實。當然你話兩樣嘢係咪搶生意又唔係好同嘅，同埋本身成個傳媒個營運已經唔同咗啦，好似我哋呢類嘅所謂網台，喂，真係其實唔需要話攞個牌或者要攞好大資本去做到啦， 好簡單嘅啫， 簡單得啦。 上到網 咁你商台其實你仲係用 FM 廣播，其實佢哋即係養咁多人，佢支出到好緊要，同埋個廣告都跌到緊要啦。其實而家大家都知啊，唔係好多人真係現場聽收音機啦，都係聽翻阿凱莎。咁當然你數碼廣播有好多人，哇！政府又唔資助我買嗰個數碼收音機，乜數碼收音機貴？咁其實喂，我用網上聽就得啊，爭少少 delay 啫。咁你即政府成日推啲政策，即其實係。冇乜好長遠去諗，譬如嗰啲大白象工程，我推咗出嚟先，跟住超支超到跳樓。嚟緊，尋日今日講又話唔知邊條地港鐵邊條線又話好大風險，通唔到車啊嘛，係嘛？即係呢啲喂，永遠就是、喂通唔到車，使咁多錢超支咁多，又通唔到車，又要 delay， 冇人喺問責嘅。 喂，咁佢 即係你推廣個咁大型嘅，即係數碼廣播都係好大型嘅。 佢係為做而做先啊嘛，佢唔係諗咗個後果先，你話點做啊嘛？佢做咗先啦。問題啱啱你講嗰樣嘢，數碼廣播其實咧喺外國台灣、英國你都知啦，人哋成百條頻道任你揀嘅。 係啊， 同埋佢哋即係香港係冇點善用呢個數碼頻道。之前試過，某台就話，不如喺的士度安裝部機啊咁樣係嘛？就算佢哋之後喺 OK， 啲人啲聽眾打上去投訴咧，我部機買咗。 之後 OK 買完，在家的窗邊都收不到的。 同埋嗰陣幾貴嘅呢個數碼收音機， 幾百蚊部 嘅。係啊，我就冇嘅。嗰陣知唔知做啲咩 event 人送過一部俾我，送咗俾朋友啲小朋友玩。係 咪咩啊 C900 嗰部？ 唔記得啦。嗰輪有一輪嗰啲 推到好行嘅， 推到好行啊嘛。 同埋一期我覺得啊，即係講 DBC 佢係喺的士入面話咩賣貨賣曬廣告，好好行嗰期嘅，就話佢哋會資助的士司機就免費送嗰啲嘅收音機俾佢哋喺個車廂推廣啊。但其實我而家見到直頭係失敗埋添啊嘛。 其實簡單講，即係成個數碼廣播政策失敗啦。我要講完。 喂，但係我覺得呢個係故意咁做嘅喎。 會唔會似故意咧？ 喂，問題喂，你香港即係我哋講咗民間電台阿牛嗰檔嘢，直頭俾人告添，話佢非法廣播啊嘛，用 AM 廣播都唔得啊嘛。嗱，咁即係佢喺政策上已經係打壓即係傳媒啦。嗱，電講即係講電視啊，喂，講嚟講去黃維基開唔成台， 係啦， 係咪先？喂，咁你佢點會俾你即係咁多數碼發咁發達先？ 當年 DBC 就話大班牽頭搞啊， 係啦，黃楚標啊。 系啦，跟住就好多。咁黃楚標啊，同阿煲胎，大家都知佢哋幾 friend 嘅 ，friend 到租個層樓俾佢添啦。 係啦，咁件事而家就未知，係咪廉署都未知啲搞唔搞，未告唔告啊？咪未查緊嘅。 邊單啊？ 即係 我查緊啦，查成年幾兩年啦。 咁啊，黃楚標都算係咁啊，即係啃曬成個 DBC 照開。咁啊，當然都頂唔順啦。咁呢啲嘢就 喂，但係問題 即係呢件事有呢班人嘅背景好 QK 嘅。咁我都覺得似嘅，即係政府講真係有少少即係喂放軟手腳，即係。整瓜咗呢個 project， 即係有佢自然死亡。我俾你搞完之後，我哋搞唔掂啊，死我哋以後就 因為你睇到我 DBC 以前最初喺數碼講時，我都有時去做下嘉賓主持咧，咁就係好靚。 我記得你嘅上過 C900 係咪啊？頂過幾集係咪你？ 頂過幾集嘅 。我聽。 咁又係好靚嘅設備，即係覺得哇，真係幾開心嘅。即係都設備 靚過呢間房百倍啦。 係啦，即係證明咁。 我哋自己推歌喎呢間房。 咁使咗咁多錢，咁佢哋畢竟唉，即係某程度上，你作一個商業決定咁，冇嚟又燒銀紙嘅， 咁啊頂唔順，咁啊要接嘢， 係啦，咁啊即係咁啊一雞死一雞鳴啊，所謂啦，即係數碼台接埋。但係咧，我哋行會有一個好破例嘅一樣嘢咧， 哇，仲勁啊呢、這個， 即係 破例啊！ 首先 TVB 大家已經都好頂唔順啦， 係， 哇，竟然可以破例批一個不符合廣播條例資格持牌人，中國媒舵。 黎瑞剛啊，呢個有響曬到啊！其實， 哇，即係我都呆咗。咁啲人真係，其實香港真係， 其實我唔呆喎， 即係特事特辦。 喂，我真係唔呆喎，即係你話你梁振英行使特權開始， 完全行會真係可以，唔呢啲破得例，咁乜嘢都破得例其實。 咪咯，其實我真係 邊有禮冇禮。 其實我都一啲唔意外，香港啲慣例俾梁振英一個打破啊嘛。 所以其實而家就係用無法無天，你咁樣都可以哇 ！TVB 已經夠即係中央電視台㗎啦。喂，即係已經夠電，即係已經夠咩啦？你有冇睇過今年嘅奧運？我一分鐘都冇睇過，真係頂唔順。 點解啊？你唔愛國喎，漢奸喎。 咁呢樣嘢俾人話幾廿年㗎啦。唔係，即係主要本身我真係本身我冇睇無線都真係好多年。 同埋而家佢獨家無線先一播，你睇啱唔係你睇啱。有得上 嘅，系啦，呢個又覺得係呢個國際奧委會好似係賣嗰個轉播權，我覺得有啲唔係好公平，就可能你現場 OK 個獨家，但你嗰種新聞你都唔好淨係俾相，俾限制，譬如話30秒之內個片，我覺得呢樣大家應該 share 係一個公平使用原則之下， 衰過世界盃添啊， 係衰過世界盃， 世界盃直頭呢個片段睇啊嘛，衰衰地， 奧運咁俾片段我哋睇咧，呢個覺得即係咁，其實奧運即係。一個哇， 喂唔得啦！我覺得呢樣咧應該揾高達賓，哇！而家高達賓參選嘅嗱，你咁愛國，我哋喺無線之外，我要 now 有線，我都要睇到我哋偉大祖國運動員攞奪獎一刻感動一刻。喂，我睇唔到個片段，得想我點感動點流淚係咪啊？ 咁即 係我哋揾高達賓先得啦。 TV 嚟緊，即係政策你香港冇咩亞視 玩完咗啦，收個皮啦。 咁你即係其實香港真係所以講 View TV 又真係你同 TV 相比又真係 財力爭太遠， 爭太遠啦，同埋。佢啲製作亦都即係之前就即係講就天下無敵啦，但睇出嚟真係有少少落差。 佢哋係可能就集中喺兩三部嗰啲咁樣，即係搞金力。 大家都明白嘅，喂，真係你做電視台咧，電台咩都好，其實真係燒緊銀紙嘅。你少啲錢都唔掂，你鄭永聽啊咁多儀器嗰啲嘢都 係 錢。 喂，有人就係話你想佢新即係呢個叫咩身敗名裂咧，一係搞電視，一係搞雜誌啊嘛。 係啊， 佢死啊嘛，佢燒錢。 好大，即係等於你啲人，另外啲商家搞咩？哦，搞一個搞波個搞娛樂就係同燒銀紙一樣。 佢搞啦，咪咯，錢多咪搞咯。 即係你錢多搞好多時間，同埋你真係好想。 即係啊，為即係又唔錢唔係問題，要為大家做啲嘢咁啊做呢樣嘢啦，唔係就真係奉勸，就唔係一樣好明智嘅生意。即係本身即係即係行會咁多破例緊，我相信呢啲破例即係越破越多。 喂，同埋更加你講行會咧，仲記得張震，我就咪講嘅行會啦，張震遠啦、林奮強啦、到羅范啦，喂，其實佢有兩個涉嫌涉貪噶嘛，唔使告噶喎，係嘛？同埋我哋講翻佢電視台入面就話唔發第三個牌， 係啦。 其實點知揾完做完報告調查之後，其實就市場適合發三個牌，都係唔發。咁之後咁法庭判埋啦，司法覆核贏埋， 係啊， 都可以唔發，繼續咁樣兩個電視台。咁有咩唔可以破壞得咧？係咯， 即係我就覺得即係呢件事，即係即係你話喂。你已經香港已經講傳媒得翻咁少，死得嘅死，紙媒又係乜嘢媒？即係你其實喺外國又唔係，等於我去咗嚟日本旅行，即係去咗啲車站又好，或者啲大型嘅購物商場，仍然好多好大間嘅書店，擺唔係講啲即係書，即係普通書啦，即係淨係擺雜誌嗰啲 column 咧，哇！即係幾埲牆咁大。 哇！ 咁你所謂大家用社交媒體、網上網媒嗰啲，其實呢樣趨勢全世界都做緊啦，日本、美國，但係人哋仍然普通傳統嘅書啊雜誌仍然生存到，佢越嚟越多。咁其實證明就唔係話因為呢樣嘢而令到呢樣嘢。生存空間， 即兩樣，你覺得不是對立的？ 我在外國見到就不是啦， 即 香港、就是、 不是有網上就冇紙媒嘅。 你外國不是仍然覺得共存喎，見到啲書店越開越大，越嚟越多雜誌，不會因為有了網媒，啲人唔買雜誌。咁只係係咪香港某啲程度上面、首先我都明白香港真係其實 食慣免費嘢啦，啲人。 同埋香港真係可能好多嘢嘅 cost 好貴，即係 budget 少啲都好難好難做。咁同埋好多。好耐人尋味的原因咧，我又覺得即係即係咁搞落去，即係即係唉，即係縮水縮皮就唔止。 我哋講翻咪咯，一周刊就知啦。佢一本以前一周刊越縮越薄， 咁 蘋果都係啦， 咁 薄切切 廣告點解唔落咧？就據聞都有人 一男子又係啦， 男子就喂唔好幫佢喎。 喂，你見啲地產商同埋銀行係唔會喺嗰份生果，唔係喺毒果唔會落噶嘛？ 係啊， 有毒噶嘛，梗係唔可以賣光個億佢啦，係咪先？ 真係慘，所以即係香港就變咗好多嘢。其實大家都揾個藉口就啊、因為乜乜乜，其實呢藉口都係。美化咧，其實大家有陣去外國留意一下咧，發覺紙媒傳統傳媒嘅嘅嘢係冇萎縮到嘅，唔關事嘅共存到嘅。等於成日香港，即係等於以前我都話做唱片，啲好多人啲唱片公司高層，我哋唱片唔好咪受到呢個翻版打擊。其實我哋真係做唱片，大家坐低藉口，其實唔係唔關事啦， 即係唔係主因， 唔係主因係主題，啲嘢做得差，大家唔會認自己做得差噶嘛，大佬啊，你會認自己外國做啲垃圾出嚟，所以生意差唔會。 好難啊嘛，你業界都要面子噶，係咪？係 啊， 都話唔關翻版事，我哋啲歌整得衰啊，咁樣啲人唔買。佢啱你講一樣，即係我哋講媒體咧，啱啱想講一單新嘅就係傳真社。 嚇， 傳真社其實邊個搞就係之前大家聽過啦，即係而家興眾籌啊嘛。係，咁啊一個新聞人，大家都叫吳曉東啦，咁佢籌咗300万，另外再加個資金咧，咁啊傳真社佢最之前就搞過。啲咩偵查報導咧？最之前就係搞個就係揭露一啲喺港島嘅高官啦，用啲官地喺個豪宅啦，大家有印象啦。 記得呢單。 最新另一單就係咧，佢去到新加坡咁查到佢哋有啲列車有問題咧，就秘密運翻去大陸。好啦，咁報完呢單嘢之後，哦，原來有手尾跟嘅， 係嘛？ 點樣咧？7月21日，原來他們收到一個訊息就是你們爆這件事已經是造成嚴重的破壞，你小心警告他們了。跟住之後呢，原來7月28日他們在報電視有些可疑人物去數一些 cam 的數目， 哇， 跟住仲要喺啲唔同，即係一啲不明，即係留低記號啊！咁其實呢單嘢就係好似尋日、前日就係傳真社 Facebook 出咗之後咧，就覺得喂，點解而家我做一個調查報導都會受到呢個先？我哋以前香港唔會咁樣噶嘛，係嘛？ 係㗎，而家好驚㗎，所有都即係講完嘢，你大家隨時都驚，即係會唔會有啲嚇？即 係而家咪有咯，而家已經有啦，已經係嘛？你數翻之前嗱，講黎智英啊，記唔記得黎智英嘅佔中前咧，佢嘅車咧咪有個大嗰啲木頭車撞屋企度閘。撞完之後唔止喎， 恐怖噶！ 喂，仲串到擺低個斧頭喺地下度喎， 即係啲好似電影情節裏面發生嘅嘢。 仲有唔止喎，仲幾次咧，佢啲車迷會出去一大沓去營，去分銷啲報紙，燒曬報紙佢。係 啊，抌落。 仲唔止咁啊？嗰啲咁嘅大媽咁啊，揾葉二堅，其實葉一堅係嘛？啊，黎智英啊，黎半子。係啊。咁啊，佢阻止佢哋去發報紙啊嘛。咁之後，就算蘋果出埋禁制令，就話。 我唔使理噶。結果之後，黎智英點對付呢？揾啲唔識聽廣東話同埋啲國語嘅黑人頂住呢班大媽。係咯。咁結果啲報紙好辛苦，記得有一次就係得個頭版幾頁紙啊，先出到去呢個報紙檔賣啊。 即係呢啲係電影裏面先見到嘅。 喂，你即係你冇諗過幾年前？喂，大佬，蘋果日報會俾人燒幾鑊，仲要係搞到俾你出去發行嗰個。 博到而家真係。即係薄過真係 薄過衛生巾啊！大佬， 好啊，我哋又聽首歌先啦。 好。 啱啱聽過一首都幾懷舊嘅作品，嚟自 Culture Club 嘅 Metal Song， 咁啊，應該係好似83年至84、85年出嘅一首作品啦。Culture Club 就即係英國當年嗰啲 New Romantic 嘅其中一個好代表 New 嘅一種一個組合啦。 當然大家看就很有型的一件事，覺得啊，主音的 Boy George 一個很中性、很女性的打扮。Culture Club 即係冇翻睇音樂年資的年輕人未必識嘅，大家可以上去 YouTube 睇睇下 Culture Club 咧，係啦，就是、文化俱樂部，咁啊都好經典的一個80年代英國的一個組合。咁呢首 Metal Song 佢其實就個歌就好慘嘅，本身個 MV 就講即係一對情侶個女朋友就為咗要去荷里活發展，要追求呢個名利，咁啊追求好多獎項咁嘅嘢，咁就即係利欲熏心咗人變咗質咁樣嘅。咁我就想揀 Metal Song， 點解咧？大家呢輪啦，咁啊奧運就如火如荼啦， 你冇睇先，咪咯， 咁啊即係好多獎牌出啦。我就真係頭先都再講過，一分都冇睇過今年。 點解先？咪無線 J 嗱咁三個大波嘅嘢嘛。 我有幾個 point 點解今年？首先之前請我覺得即係比巴西唔係比啊唔係巴西講錯咗，世界盃就係國家，奧運就係城市。首先比 Rio de Janeiro 舉辦呢、這個奧運我就覺得真的其實就有少少問題嘅， 即係你關係佢嘅寨卡病毒問題定 寨卡病毒啦， 巴西問題先， 即巴西整個系統啦。咁首先我已經呢幾年已經對於呢啲咁嘅國際大型盛事都好反感，即係覺得足協又好，奧委會，喂，首先。即係之前大家都踢爆好多個啦，其實全部啲咁嘅高層都係 貪污嘛，有份。 即係相信你比卡塔爾都可以舉行世界盃嘅，點解唔揾一次喺南極或者北極舉行咧？冇分別嘅，冇分別嘅事嚟嘅，都係咁嗰啲因為嗰啲地方冇人使錢嘛，你卡塔爾財團大把錢， 冇水劇啊嘛。 之前你要請曬嗰啲啱嘅評委去睇啦，咁奧運又係啦咁樣，跟住你發覺爆出就不斷有。貪污啲高層，好啦，中度標啲國家又繼續係攞嚟貪，例如巴西之前收攞到多錢去搞運，喂，你睇啲義工飯盒都冇得食嘅，喂，收太錢就請冇錢請保安， 即 係 cap 咗水啦， 即係 cap 曬水啦， 同埋你巴西即係成日俾人話啲場館漏水啊，又交唔到貨啊。 巴西其實之前每一次呢啲咁嘅大型活動，你之前就算如果盐湖城冬季奧運又係，即係我對呢啲事件好反感。咁我成日覺得，同埋以前呢啲可能係一啲國力嘅比拼啦，即係。不打仗啦， 威 啊啲威啦，其實而家都喂，成日都主成，同埋大家都好交嗰件事。喂，友誼第一，比賽第二，講呢啲，我好細個都反感呢啲咁。 哇！呢個我記得小學好似有課書教呢樣。 講啊，咁覺得就喂，咁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咁比賽冇，我所以覺得去到而家呢年代，其實喂。奧運繼續舉行，但係唔需要咁比賽，唔好頒獎，好似博覽會 會唔會得唔得咧？ 係，我覺得譬如話中國 奧運 每一個項目嚟表演咧，中國啲跳水咁叻，唔需要頒金或者贏硬或者其他比賽，即係其他國家都係有得係，將奧運變成一個係。體育的博覽會是大家表演一個的體育項目，不需要競逐邊個贏邊個輸，不要這樣搞。我會覺得這個年代去到現在這個年代，大家奧運是幾千年之前留下來的東西，而其實人類現在很多社會結構啊、人際關係很多東西變化了，還去下下去喂在運動場上競逐，不是啦，不如為什麼不開，等於運動員都不需要那麼大壓力，譬如世界盃又好，很多其他單 的體育項目已經本身他自己有的聯會有本身自己的國際的認可賽事啦，等於很多人說足球可以取消，你有世界盃那麼多杯、你乒乓又是籃球又是，這些其實跳水都有本身有單項比賽， 或者你覺得 那些競逐在奧運 即不需要集中那一年一夜比賽比賽 那個，我覺得就是作為一個好像博覽會即輪流都是照學輪選國家主辦，大家是一個展示的性質，咁咪真係有友誼咯，大家好 friend， 而唔係我喂，好中意睇輸贏咁樣， 咁你 輸咗幾唔鋸， 咁你唔啱， 係咪先？有咩疑第一啫？ 但係如果唔頒獎牌嘅話，喂，咁啊好多國家即係唔會參加奧運噶啦，冇獎牌、金牌數目，點顯示啊國力先？ 咁你大家成日主張世界大同和平啊嘛？ 边个 讲啊？边个 讲啊？而家要中国梦啊嘛！你冇奖牌显示中国，我点知道中国强啊？ 即系今届我又觉得，即系我对于一样嘢就系、是，即系香港本身香港已经够我咁细嘅地方，其实喺体育上面都已经创造咗好多。 其实今届暂时未有奖牌香港。 我觉得香港其实即系大家唔好 focus 攞唔攞奖先，即系。咁首先一樣嘢就以前，哇！我哋啲運動員出外一有乜嘢獎項，哇！民政處啊，哇！發曬 出曬嚟咁啊！ 我今次嗱，首先一樣嘢，即係大家唔好俾咁多壓力嗰啲運動員。首先，好似阿里維斯 跌親嗰 日，首先跌親嗰日先。我哋點解又冇即係冇啊？報紙嘅有啦，但係官方上有冇發慰問過？有冇跌親？冇受傷？ 呢啲嘢應該鼓勵攞分嘅喎，呢啲係即係到公關上。 應該喂，如果有受傷，喂唔如果受傷得傷勢好，唔好參加比賽，關心佢冇。都因為大家去參加比賽。 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原來佢咁傷得咁重，去為咗佢嗰種毅力，為咗香港人，即係佢將香港人咩嗰種精神孭咗上身，輸咗，大家先知道原來佢傷得咁緊要，個傷口原來係咁。 其實李維斯咧，佢講嘅説話就話傷口點痛都忍得住，但係佢話心痛啊頂唔住，佢係爆喊嘅，即係佢係背負好大嘅壓力身上面。 佢嘅精神我好真係好 respect， 好啦。都冇辦法再進一級。咁有冇去鼓勵佢咧？我哋政官方嘅冇， 梗係冇啦。又係冇。喂，其實以往呢啲應該會做嘅喎， 即係大家應該要做。其實真係呢啲好基本 嘅。喂，調翻轉，我反而睇到 Facebook 好多人留言就喂，其實佢阿李慧思已經盡咗力，同埋佢炒即係傷咗之後，你攞唔到牌，佢已經盡曬力啦嘛，已經真係。 佢真係賽前冇話俾你聽，我傷得咁緊。 佢又冇話月經嚟，又冇話感冒， 係啦， 係咪先？冇讲过噶，输咪输咯， 吹太风， 我系输啊嘛。 跟住千米，我系王 ，I'm the king，I'm the new world， 又喺后边咯。最后临尾见到嗰个见到，喂，跟只眼望前 面，尾灯都唔见啦。 尾 灯，其实有啲网， 吹水我冇睇。 喂，其实有啲中国网友就好醒入解释啦。我唔知坚定啦，佢又话咩咧？因为而家真系发现咗好多俄罗斯同埋中国运动员有禁药啊嘛。咁如果攞到牌嘅话，咁成队要验血。咪出事咯，咁咪即系唔入決賽咪冇事咯。咁可能入咗決賽之後，我將以前贏到啲獎牌，如果驗到我血有事，要嘔翻曬出嚟，到時係令到我哋國家羞辱喎。咁老虎都唔贏得啦，係嘛？ 即係所以咪話咯，不如所以將奧運變為一個表演性質嘅好個頒獎。咁同埋好啦，哇！即係一去到頭兩日已經話你會邀請中國奧運金牌選手， 即係嗱下個禮拜六 有幾多個嚟都未知，一嚟就算好啦。但係相對於香港。就知一個好簡單嘅 歡迎會係嘛？ 唔係歡迎，佢翻屋企啫，唔係歡迎嘅，即係反港儀式咁樣咯。 儀式啊，即係喺機場咁樣啊！你歡迎我哋香港運動員咁啊！ 即係我覺得，即係大家其實香港而家都話再講一個咁細嘅地方，其實已經攞過好多好好嘅成績，已經好叻嘅啦！香港人，即係你唔同話啲國家體育強國，你中國十三億人，喂大佬， 你冇牌先企啦嘛？ 幾多奇人異事可以咁樣 focus 幾厲害啫？係咪先？你美國全部都係食地都睇啲體操好田徑嗰啲好啊游水又好，喂菲比斯只幾犀利？你真係唔同啊嘛！依香港咁細地方已經係好靚。 唔係最奇係香港個體育文化根本就唔盛行，都出到世級運動員咁先 有支持啫。你 有鬼啊？ 咪你以前哦單車威過，咪抌本做單車 都唔肯起，俾錢落去起單車場館講咗好耐，同埋而家講緊李慧思嗰啲訓練啊，佢要同一般我哋呢啲人踩單車一齊申請噶。 都叫做好在，因為佢呢啲叫贏咗好多獎，起碼有好多賺咗好多。 咪單車好少少， 令到佢好啲係啦。好似即係好似足球咁，你都係無端端世界盃外圍賽打得好咗，又突然之間哦 完啦，冇啦， 扯大旗，即係中國。喂，即係三點二度，即係政府冇好好去審。 啊，會記得嗰陣時亞運咧，咪香港咪贏 嗰次咯，咪又係嗰次咯。 咪扯曾文權咪扯曬濕曬嘅。 永遠就係要之後咧，要有獎有成績，你先至去抌錢。點解你 唔係啊？都冇抌錢啊！威完之後，香港足球咪因為一屎㗎。咁之後， 即係等於你覺得你嗱你首先同埋嗰啲。中國我哋嘅金牌運動員贏咗咁獎，其實佢哋比賽得好辛苦、好攰，你俾佢休息一陣先。你留你我唔緊要你表演冇問題，你咪留翻譬如中秋節、十一國慶或者聖誕節，你等佢唞一唞先。 係啊，唔得㗎！你知道香港人係今年記憶嚟㗎嘛？趁個腦仲有呢啲所謂國旗飄揚嘅時候，要趁早嚟啊！ 咁你今年縮咗水啊嘛，大佬由大球場搬咗去新醫館啊，大佬。 哎呀，咁又唔得歧視。 因為驚落，即係平時預打風又唔見咁有準備喎，今次又驚。 預咩啊？之前曼聯踢波都冇準備啊， 係咯， 薯仔田都照踢。 嗰個嗱，人哋嗰個調查過香港係咯，咁叻已經驚嗰日會落雨，又話西半日室內。 哎呀，唔好淋親啲運動員係嘛？ 咪咯，嗰日 喺室內搞嗰啲， 求雨冇人拜個落大雨又唔係，咁你點交代啊？係咪先？ 不問另一樣嘢啊，為以往我哋請啲金牌運動員，有一個叫做傅園慧咧，我已經紅框之列啦。喂，嗰個請唔請先？嗰個咁紅。 我覺得其實請運動員即係一種表演嚟嘅啫，點解要金牌之後咧？嗱，呢啲我知道嚟到咧，好似據我了解呢啲嚟到，有好多禮物，好多獎金收。 係仲唔知啊？仲分鐘可以飛上 好似 枝頭變鳳 凰啊！有 兩個跳水嗰兩個啦， 跳水兩個啦， 嗰兩個大媽啦。 所以覺得就係譬如話傅園慧呢啲，即係覺得比賽一個運動員，其實所以我咪話唔好下佢用金牌評論。佢付出咗努力，佢覺得我唔係覺得幾 Q 幾過癮咯，咁真性情嚟。就咁表演，點解我金牌就嚟表演銀牌咧？ 冇啊， 冇嘅， 唔好意思，冇你份， 冇獎品，冇獎品嘅。 即係成日得拍下手睇影相嘅，所以咪成件事覺得，即係我點解今年我特別呢幾年對於呢啲咁嘅國際體壇事越嚟越、嗯、越即係越冷漠啊！我真係 即係唔想睇，其實我都少睇，冇 乜睇，冇睇。 唔係我係調翻轉睇下啲無線，佢哋話啲人無線即係平時都好差啊嘛。 喂，費事睇， 我就更加睇下幾點差法，喂，睇一個鐘頂唔順， 已經夠勞氣，一日到黑見到咁多事發生，已經哇哇哇聲， 又話叻啊！ 睇電視。都係睇自己想睇，唔好睇到要開口點啦。 唔緊要，你轉 channel 轉英文都 OK 嘅。 咪有咁樣啦。我越喂有時真係睇足球啊，頂唔上啲足球。香港人平我都撳翻英文聲。 唔係佢有時睇翻 瞄嗰條聲算。 佢嗰時講翻體育頻，即係我睇過兩三個鐘啦，加埋啦。即係佢一講到中文內容，唉，佢即係表現失準少少啫，係嘛？唉，佢唔好彩啫，輸又輸咩？咩好彩啫？ 你買咗攞住唔好彩。 同埋佢成日話，我哋嘅中國運動員咧，即係其實好背負好艱辛。係 啊，成日都話失咗第一金，你啊，你攞硬啊， 你 啊， 報警啊！ 我哋點解冇話李慧金失咗金啊？佢代咗㗎， 代咗㗎。其實我哋報紙應該寫咧，李慧思失同啊嘛， 失獎牌啦， 失獎牌已經要咁講嘅。喂，同埋即係咧，今次咧有一個大贏家嘅，就係、是、TVB 又贏。點解咧？因為咧700万， 大佬，但係中國梅多都可以做老細，又贏曬啦。 今次咧，我哋即係強國運動員嚟香港直播咧， 又中標， 又為 TVB 喎，700粒喎。 唔係啦，你咁。你有其他有咩標啊？算啦，黃楚標啊，有 黃楚標啊，其他標 咩標同 邊一爭啫？係咪你無線幾個頭 啦？呢啲我都費事你啦。唉，我哋又聽首歌先啦。 何も君は感じないのか。悪魔に魂売りつける君に愛や夢を語る資格などないのさ。何を祈るのか、何が叶うのか、何が自由なのか、何を残せるのか。 啱啱聽過一首咁激昂嘅作品咧，就嚟自呢個日本樂隊 Elfie 嘅一首叫做《Heart of Justice》，呢個即係公義嘅 公義的心啊嘛， 即係一好即係哇！講到公義嘅，大家都好血脈沸騰，但係即係而家冇咗啊嘛！呢個社會都唔係淨係香港啊，即係冇講咁遠啦。即係公義其實真係越嚟越少見。 喂，就係嗰樣嘢，即係成日話中國係文明乜乜乜嘅，就係、是、你冇先要講要寫噶嘛，要寫出嚟噶嘛。而香港大鑊要講嘅嘢，即係冇公義。 係啦，即係頭先即係講翻即係 TVB， 我真係頂唔順，所以冇睇。即係有啲主持人，即係體育其實真係係專業嚟噶嘛。即係我都明白，外國都有嘅，可能你有兩個嗰啲藝員。佢只係唔，佢唔係主持，即係佢主持，佢唔係旁述啊。係，你即係你外國有嘅有 MC， 即係有隻 host， 有 commentator， 咁平常就係專業嘅。 嗯， 即係你唔可以揾個完全唔識足球嘅即係講場波啊，大佬。 喂，香港咪有個扮識足球嘅講游水喎，都得喎。但係佢用港馬方式嚟講游水啊嘛， 佢馬都垃圾嚟㗎啦，佢講馬都 呢啲咪創意。佢成日碌住，喂，我中三 T 嘅，成日都咁講講個爛㗎嘛。 唔係你中三 T 又點？你發達你唔使出嚟做啦，仆街！ 真係唔好出嚟做，唔該你發達，你收皮。 收皮啦！呢啲即係你即係領到睇到你火。滾！你睇電視過嚟娛樂啊嘛，但 我真係會嬲啊！睇到真係 嬲噶，所以我冇睇咯。咁今年真係係咯，唔知今年我真係都幾貪著嗱。往時我即係我印象，我差唔多由好多年前已經由奧運嘅開幕啦，我差唔多必睇嘅。 喂，佢哋好精彩，都好精彩嘅每次。 即係譬如話你上屆係 英國啊， 上屆係二零 二零四年前啊嘛， 四年前係二零一。 一二啊，記得係啊，英女王跳飛機啊嘛， 咁就都話差唔多睇通宵都睇啦，好精彩啦。咁二零 八八勁奧 都睇都要嗱呢啲，因為我做演唱會就係做搞演唱會咧，咁我都知道通常呢啲奧運開幕禮好多好厲害嘅特效，通常好多啲咁嘅彩啲今日嘅公司就研究咗好多唔同嘅特技嘅嘢，第一水最貴嗰水就賣俾奧運啊世界盃開幕禮嘅。 買咗之後用咗一次，哇！全世界睇就哗哗聲啦。 其實即係一個 presentation 嚟。 係啦，跟住可能就會有一個濃縮版、平版就賣俾外國啲頂級 artist 嘅演唱會，可能你 YouTube 啊、Rolling Stone 嗰啲用一水先喺歐美，跟住再濃縮版就埋嚟亞洲，或者香港 Letty 就睇完之後抄咗翻嚟，留好多。 即係見到劉華演唱會都有嘅， 劉華好抌本㗎，唔好笑劉華，劉華就抌本。呢啲上邊有黑做演唱會抌本㗎，係、啦。咁即係所謂呢啲開幕禮都係非常之好睇。 喂，但係今屆你點樣？ 咁2006我就 點樣唔睇咧？即係你業界人士應該你啱啱你講會睇㗎。 我真係冇睇， 點解唔睇啊？ 好多年前，譬如話北新東拿嗰年，我知道有版本龍一。演奏我有看好好靚啦，跟住洛杉磯嗰年有我好偶像嘅日本吉他之神布達人泰有表演，我有睇。即係中間希臘嗰啲我都有睇，希臘回歸嗰啲都喂， 我都有睇啊。 係嗱，零六年係好似零六年邊？唔係 零四啊， 零四係邊個？ 零四冇係咪澳洲？ 你啱咪零四？唔係零四澳洲定係希臘？我唔記得咗。啊，2000年係希臘，04年係 應該澳洲啦， 澳洲。唔記得點解冇睇， 大概啦，澳洲啦，係 零四冇洲唔記得咗，唔好諗啦，即係我通常都有睇，今年真係完全唔知點解，真係哇乜都冇睇過。 我真係好少印象，冇即係唔想去睇，好煩真係。 係咯， 喂，同埋即係講可能關我事啦，我係呢啲粉青嚟咁啊，即係對中國嗰樣都覺得負面，覺得唉，連電視，因為我開張電視咧，我咪就三個台嘅嗱，無線、翡翠台啦。明珠啦 ，J 五啦，必定有兩個見到支五星旗，我真係唔想睇啊！見到比賽啊，喂，講翻啱啱話講嗰啲咁嘅咩啊運動員嚟先，我覺得上次好似劉翔嚟同個古巨基合唱嘅，我記得嘅， 我幾話幾牛心嘅嗰啲 show， 佢搞嘅撩唱撩唱乜塔退很唱咁樣，我頂咁啊！ 即係 仲要佢晏晝直播，係啊，夾你睇喎無線。 咁啊，今次就縮咗水啦，咁啊冇 好事嚟嘅係嘛？不過其實我講呢啲團咧，其實據講咧係應該話霍家去做呢個接待嘅喎， 咁阿霍老先生即係佢都對於奧運都投資，即係貢獻咗好多，做 係的確係又搞波又 所以年年心好都係金牌運動員啦咁樣。佢幾有心抌喺呢度， 唔係佢體育對香港真係抌錢抌本嘅，又搞波之類嘅。喂，但係其實佢係。我呢啲所謂搞接待， 但呢個佢又好得意，佢 變咗呢啲叫做咩三世組揀女團。 但佢呢啲又好似好笑，佢呢個又好似好細集，係由霍英東先生、 霍震霆做個仔，霍啟剛， 好似可以講咁樣，阿發叔。林一發仔， 劉業強逐個傳落去話， 劉業強冇個佢字名冇個發字喺度，不過大家叫話發仔， 發仔係嘛，叫慣咗。 跟住出嚟個發仔個仔，發仔做即細集真係好笑。 我諗我六啊歲應該都係姓霍搞呢啲嘢㗎， 都喺度 奧委會就係香港奧委會又係姓霍乜咁樣係嘛？係 咯，霍啟剛個仔細集咗啊，係啦，咁啊即係係啦，我哋揀新抱啦，啲大家成日都有聽啦。 唔係我硬係迎住富呢個富源委會娶到香港， 我覺得未必嗰啲富豪 騎呢咩？好受歡迎喎、 通常喺呢度揀嗱，仲有一樣嘢，嗰啲嚇富幾代，係淨係要攞金牌，你攞唔到金牌，級數唔夠啊嘛。 係喎，哎呀， 我晶晶金牌， 福明牌、 又 係 金牌，嗰啲唔係攞一嘢喎、 好多 嘢、即係無敵嘅擺出嚟，我等於嗱，阿邊個阿吳敏霞咁啊，就話退住咗。有報紙有寫嘅，我話唔係嗱，即係話啊，好似話阿郭晶晶想幫佢拉媒人介紹啲香港，唔知佢有朋友認㗎啦。 想嚟香港，郭晶晶想乜乜皮條咁樣做。 唔好咁講，咁講，即係佢可能 即係想介紹，即係想做即係紅人咁樣。 認咗人哋求咗婚結婚啦，即係嫁俾一個內地嘅，唔知體育報導員定咩啦，即係人哋有咗自己嘅決定啦。 咁唔落香港啦。 係啊，嗱，啲嚟金牌就嚟嘅，即係即係其他嗰啲富幾代就唔好睺啦。 喂，其實你講呢樣咧，最近 咁唔係嘅，中國嗰啲舉重嗰啲都厲害，即係類似舉重嗰啲都近啊，嗰啲好啊，擔得台得嗰啲。 喂，掂，其實如果韓生嗰啲，佢哋咪好多嗰啲保鏢嘅，係我哋專揾啲女老婆係舉重嗰啲。慳翻啲錢，慳翻保鏢錢，係咪先？係啊，喂，啱啱你講呢個新聞，諗起啲咩？最近一個咧，就係、是、以前喺亞運咧攞個金牌，中國女子嘅體操選手啦。咁佢有次喺街見到，啊冇搞錯啊，擺地攤賣嘢，佢隊友笑佢啊！啊，你話金牌冇我哋嘅獎牌，原來佢個隊友咧係變咗二奶。咁嗰擺地攤女仔30歲咧，佢話我就靠自己力量，我唔做二奶，唔做情婦咁樣 係 嘛？ 咁係，大家都有睇啦，內地嗰啲金牌運動員，唔止金牌 都好啲啲啦， 注重咗啦，冇牌嘅運動員即係好慘嘅咧。 喂，有啲直頭喺廣東見到喺橋底咧表演倒立啊， 係啊，好慘！ 表演倒立同埋佢將個獎牌咧，因為你知嗰個金牌真係有部分係金嚟嘅，好似值3000蚊港紙噶嘛， 即係好慘！ 賣咗佢攞嚟做生活費， 係啊，即係都幾慘啊！你話幾可悲？ 嘅，咁就係講公義啦。咁咁啊，即係成日都話而家講，即係公義越嚟越少。咁就上個禮拜即係早日啦，都叫做一單比較公義啲嘅法庭判決啦，就係呢個即係喺嗰年嘅雨傘運動 嘅14年啦，係啦，九月九二六 啦。咁啊，即係嗱，當日有啲學生領袖就打衝進入呢個進入呢個政總嘅東翼啦，咁啊判刑啦。 公民廣場而家叫嗰度 係公民就啦，咁啊黃之峰、周永康、羅冠聰咁就判咗刑啦，咁都係全部都係判 服社會服務令 同埋緩刑啦。咁就亦都頭先話法嗰個裁判官張天眼咧，即係佢嘅，即係佢講嘅嘢，我都覺得真係，哇！即係有啲似翻個人講嘢啦，即係起碼即係個判刑，你真係要諗下個事件嘅因由。 咁啊，講講啊， 咁就我覺得算係一件比較公義。 唔係，我值得將佢嘅判詞講俾大家聽嘅。好啦，其實我想提之前就係咧，其實原本三個年周永康都判埋社會服務令噶嘛。係 啊 係 啊。 就哇，竟然因為佢要去英國進修咧，就判佢坐監，不過緩刑，所以咧佢就唔使去服刑，就可以有時間去到英國進修。 即係成件事 make sense 嘅， 聽到 應該係。 其實呢啲係香港以前個。官話真係佢判刑嘅時候會法理情兼備噶嘛，而家就唔係依法治國，不得法。其實呢個官就係情理兼備。咁我講翻佢判詞先，其實大概佢係咩咧？呢個即係張官就話咩？佢話呢件案件同一般嘅刑事案件唔同嘅。佢話信納三個人，三位學生對關心社會現狀而表達自己意見，而並非傷害他人。佢相信佢哋真心表達政治訴求，非為自己利益。同時佢哋就係咩咧？佢哋嘅三個人嘅行為咧？是不是錢即是他用錢銀的兩面作預備作比喻，就是指什麼呢？有美好和缺失一面，他們可貴之處就是想法比較純真，不顧實際利益，較衝動且不太理想到後果。他最後就是指什麼呢？他年輕人是出於 純真的想法行動，法庭應該寬容處理，嘗試理解他們違法背後的動機。哇， 是的， 我喂聽這些人話很久沒聽過了， 人話在法庭裡面聽到， 是的， 我都擔心這些官真的這麼有人，這麼人的官真的不知道會很快不知道突咗屌去邊度？我唔知嗰個官個安排制度啦。即係呢啲，如果香港應該係要多啲呢啲咁嘅喺法庭。佢主持啲有公義嘅説話。 喂，其實即係你講翻呢啲法庭，我哋仲記得。 例如你啊，講翻台灣咁啊，蔡英文當選之後，咁你當台灣運動嗰啲學生係全部撤銷咗唔告啊嘛。 係啊， 嗰啲喂，咁你本身。佢、這、呢個唔係罪恨你，你學生表達一啲，你唔除非你話喂， 唔係佢無謂私利啊， 係啦，唔係即係你話除非喂，突然之間某個地方你話喂戒嚴啊，實行咗乜緊急狀態令，咁你話去集會可能有問題，我覺得一個正常學生，佢哋真係學生嚟噶嘛呢班，係唔係話好老練嘅政客？喂，佢真係為咗佢有啲表嘅理想要表達出嚟，咪做咯。咁阿個官都講曬佢哋個。嘅背景嘅因由，講曬大家要知嘅嘢出嚟。 其實最主要就係個官會因為佢哋嘅動機啊嘛，即係唔係話所有譬如話刑事破壞或者乜嘢，即係同一個標準去度啊嘛。其實寫嘅時話，即係有陣時就係多成日講個法理情兼備，即係你唔會話判一件案件，可能佢嘅罪一樣，但係問題佢動機唔同啊嘛。 即係我記得幾唔知舊年定前年有一單就係好似個仔，我唔知殺咗個阿哥定係殺咗老豆。 老豆 係啦，就因為嗰個老豆一個好衰嘅，即係成日虐打阿媽，佢為咗保護佢阿媽啊嘛，最後都係好似唔知判咗係。佢服命定緩刑，即係唔使即時坐啦， 即係唔係判最重啦。 即係佢又講解釋翻，咁呢個咪就係法理情咯。喂，即係有時報，即係佢唔，你估佢有得揀，佢唔想殺咗自己親人咩？但係因為佢保護佢阿媽，呢啲嘢咪就係法庭應該要做個官嗱警，即係警方去檢去拉人係啱，唔係佢去判嘅，佢只係做嘅嘢啫。當然而家黑警佢當然做埋就唔同咗身份啦，即係唔同咗個色調啦。咁但係喺法庭上邊，佢伸張。公義就係有呢啲人，但係即係呢啲真係越嚟越少，即係我覺得成日買少見少。 喂，你講呢樣，我諗起好慘，就諗起林榮基啊！唉，就係諗起即係啲人喺法庭未判刑前，就喺乜嘢咧？喺一啲報紙而一直威到喺咩啊？香港份南早、南華早報、星島入面，係嘛？咁啊做個訪問啊，我有罪啊！喺個電視著件囚衣，唉、啊，我好誠心啊，多謝黨乜乜差嘢成。喂，其實呢啲所謂未判先用，即係媒體抹黑 你， 香港都開始緊 嘅。開始咗啦，真係。即係呢樣嘢，其實大家所以點解大家要頂住？如果唔係就即係 玩完。 最新鮮一單就是梁天琦被大公報跟，呢幾日頭版就啊咁啊呢個咁梁天琦老豆啊，原來武漢做生意嘅，哦原來即係佢阿爸佢外祖母原來同呢個國民黨有關係嘅，即係開始係做一個人格抹殺。喂，但係香港呢套唔受你噶嘛？你呢個係調翻轉。喂，如果你係利用你自己傳媒機器打壓呢個人格喎，但係如果呢樣喺大陸可能受，因為呢個資訊封閉。但係我哋香港起碼而家我哋開個麥線，我哋仲有資訊自由噶嘛？我覺得呢個係佢哋蠢嚟反效果嚟嘅。 係啊，即係當然我哋覺得係即係公義唔公義，但係即係始終仲好關，即係仲關注一個人六百幾七百日嚟緊都仲未過 阿阿朱經緯啊，阿朱蛇啊，嘆緊世界咁喺度出緊咬緊長糧。 真係講下講下，好快又兩週年， 分咗三年嚟緊添。 好快兩係咯，好快就兩週年紀念啦。 係啊， 真係即係仲有好多嘢未了嘅，即係希望我哋個公義即係繼續。 得到彰顯啦， 得以彰顯啦，我哋又聽首歌翻，再有啲更公義嘅嘢 講。 It exists in a world beyond your world. We only fantasize, he does. He lives a life where nothing is beyond him. Nothing is beyond him. unflinching, calculating machine. 听过一首咁迷幻嘅作品咧，就嚟自一个名 DJ Paul Kenfold 嘅一首作品，叫《Dark Machine》，就嚟自一套电影嘅主题歌。电影叫《Soft Fish》，香港好似冇做嘅，就有 John Travolta 啊、Hugh Jackman， 即系啊 浪人 啦咁样去做嘅。咁啊，嗰一个啲都系讲一套都动作片嚟，讲呢个网上罪案嘅，即系讲啊 Hugh Jackman 一个好叻嘅黑客，咁就俾一个政府的黑暗組織去控制他做一些非法的事，其實又是為正義的，很複雜的。這首歌的一個對話很好笑的，就是 He Exists A World Beyond Yours 裡面講 John Travolta 的角色就是一個特工來的，就是 連 FBI 都不知道他真正身份是什麼，很有型的事，就是他操控很多東西。我覺得一個 Dark Machine 即是黑暗的機器，現在就 現在機器 經常說選舉機器就是我們覺得就越來越黑暗，為什麼呢？ 選管會是最黑暗的， 已經有些人被人盯了，就篩選了一位入閘啦。 綠箭盯了，所謂港獨主張。 這個因為大家比較留意，就可能是這個直選啦。在功能組別，我就比較關注，因為我都是本身做音樂啊、做文化的嘢咧，很關注我所屬嗰個界別。不過我係冇票，特別 關注啊嘛，我都冇票。 咁睇新聞就發現，即係近日咧有炸。 十幾個 就突然之間冇咗個藝術團體，冇咗呢個選舉資格，就要喺8月22日之前，仲有幾日啊？好快啊！ 嗱，佢就12日就通知佢嘅， 十日 時間就要證明自己係藝團符合個條例嘅。咁其實最吊鬼就係咩咧？原來咧 啲 timing 我又覺得即係我 點夠時間啦，4日投票啦，同埋即係佢講咧，即係引述翻周國賢意見咧，佢就話咩咧？其實呢啲所謂即係選民名冊已經刊憲啦，登咗。其实他们要做这个取消动作都要下届才做到的。为什么现在连票都未投就会取消这一班人的选举的资格呢？还有这班即其中一个呢， 我想了解张嘉丽呢，这班人就算有票呢，会投给马逢国呢？ 我唔知道啦，应该就唔知啦。 不过个铁票够多啦， 但系同埋佢系选择性咁将呢一班人俾啲吓，派俾俾佢选。 即系可以话，即系今次，即系头先，即系近排就即系我哋秋华上讲开奥运冇完全提唔起劲。今年选举我都真系好好冷淡啊！ 喂，呢个界别， 即系觉得今年系玩到更加即系。喂，使唔使玩到咁、啊？ 即係用到盡都有權， 玩到盡。 喂，佢就話咩用咩引用嘅咩香港藝術發展局嘅條例。 喂，佢梗係振振有詞㗎。 喂，佢話其中一個阿張嘉麗，佢叫時差啦，個團體就話佢咧，話佢呢三年就冇搞新活動。不過張嘉麗就話咧，喂，其實我係受過你呢個藝發局資助就合資格㗎咯。係 咯， 唔關你搞乜活動事㗎。 你突然之間就要刪一啲咁嘅嘢出嚟，而家就係呢啲。 而家搬條例，喂，已經合法啦嘛。 係咁搬法。 喂，佢有條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我就用呢條搞嚟。 門禁搬法，大佬十個龍牙島射唔入噶啦，點搬啊？龍牙島翻即係續後生廿年都得唔得啦？即係個玩法，你玩到咁，即係完全等於 毀爛面， 即係行會咪明唔合乎資格，人都可以批俾佢搬。即係而家完全係處於一個無法。 誒， 嗱，本身我 條例唔得嘅，我批俾你特別。 我本身個人咧就比較撲街嘅，我就好主張無政府主義狀態嘅。而家咁不如無政府主義，同有例有乜法例啫？邊度有例啫？而家亂曬龍嘅、 哎。你想跟人哋去規則？ 哇！咁玩法， 喂，其實你本身功能組別已經係唔公 平，已經離曬譜啦！ 你仲要連破壞遊戲規則添，咁啊點玩啊？ 我哋呢啲真係喺呢個界別咗咁多，我唔係我有冇票要投，起碼你都俾一個公平啲，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可能我哋真係業界有啲代表性啲嘅人物，有幾張票啊？唔好俾埋啲。唔知乜嘢 咩龙舟会啊？ 咩印刷厂附属嘅体育会下面嘅龙舟会里面嘅人啊，大佬，嗰啲我唔信佢搞到活动啊！ 喂，你无啦啦几个百间公司搞乒乓球比赛，就可以申请噶啦，一批咗就政府资助，咁就有票噶啦。 咪咯，即系你同体育出版，你对于我哋而家真系做紧嘢。推動緊香港文化嘅人，呢種即係嗰種哇，跟住覺得真係，你要即係冇揾我哋笨揾到咁盡。 嗱，所以咧，即係我哋引述周博源，佢就會可能會研究選舉情情嘅，因為其實呢單入面有成十幾票咧，都可能 咁當然而家距離22號仲有即係仲有幾日啦，但係即係你見時間，你即係話闖住成咁，唔係你提供你證明，即係佢可以覺得你證明，佢唔接受，咪冇咯， 冇噶，十幾票冇咗噶啦。 因為喂，大佬佢揸佢走西啊嘛， 個龍門佢搬噶嘛， 就係咯， 咁你點搞啊？喂，同埋我覺得其實唔係冇方法嘅，大家咧喺 Facebook 搜尋乜嘢咧？又叫做藝術文化界創團運動。我講多次喺 Facebook 即刻打呢個字啊！藝術文化界創團運動，詳細嘅嘢咧就入去睇，我呢度唔方便講啦。 係啦， 咁大家其實都可以做到嘢嘅。 即係講起呢、這個，即係呢個咩體育文化出版界以前嘅，即係坐咗好多年代表就係霍震霆先生咧。 係 係咯，即係連次當年音 西集。 咁佢都可能佢都 自動當時 佢做下都冇都退位讓賢啦。 賢唔賢就唔知啦，唔係周博賢啊嘛。退位讓唔係周博賢，嗰、那個叫馬逢國。嗱，咁我有幸咧上個禮拜見到佢， 真你真係見過佢啊？ 真係見過，仲唔知啊？我問佢問題添啊！我台下咁啊，其實嗰個就係佢哋一個 JCCAC 咧就搞咗個座談會，即係叫做兩個參選人論，即係叫做對談啦。 係啊， 咁唔止，本來係七點搞噶嘛，到十點。7:45才到啊，馬逢國先生。 佢啲公務繁忙啊。 咁係嘅，人哋咁忙係咪先？咁其實我哋當初問問題嘅時候咧，講完之後多問嘅時候，我問佢咩咧？我話喂，其實而家即係圖書館咧，即係買書係經過三中商集團噶嘛。咁 你唔係問佢支唔支持六八九年咁？ 嗱呢、這個呢、這個有人問咗啦，問有人問醒目。咁啲人亦都問埋佢係咪？咦，平反六四支唔支持啊？咁佢點答咧？ 買書先啦，買書比較貼身我哋啊，做文化出版 嘅書佢冇答我，其實佢想。政府咧，嗱佢點答？佢點答我？佢就話咩咧？其實政府咧呢啲，我相信投呢啲投標咧係公平公開透明嘅。 即係背禮書講廢話。 同埋啲人問佢咧，嗱支唔支持六八九同埋平平六四嘅？其實六四咧對於我哋中國人嚟講都係個悲劇。又講呢啲咯， 應該問 冇到 answer 咯。 應該問佢，喂，最近有冇去探過顧家輝啊？顧 Sir 有啊，我周博賢就提佢，其實顧家輝未死咁樣， 咪提都係 笑笑流碌地咁樣。 佢知未死噶啦，就係冇去探下佢，等佢拉下票啊嘛。 係喎，支持翻佢出嚟喎。咁其實嗰個最得意就係咩咧？ 佢呢啲真係係咁，即係 老油條咯。 係老油條啦，咁嘅係咁背呢啲講啲花話。佢話而家其實大家。 都厭惡呢啲政客講呢啲花話。 不過 講翻啲人話， 現場最即係睇即係叫做欣賞佢明知個鬥口俾人嚼嘅，佢都照嚟。最我覺得後屘到發問時間咧，變到大家搶麥提一問佢問題咯。佢最離譜就係咩咧？佢之前咧，佢 JCC 你做得呢啲位置，呢啲場你預咗要頂到、啊， 哇！見到黑曬面啦， 係啊，黑面，跟住你有態度，你如果連出嚟都唔出嚟，龜縮就好好狗噶啦。 佢算咁嘅識出嚟，同埋最記得最深就係有 啲吉士你都冇， 即係有啲係嗰個 JCC 佢咪受資助藝術家去租場地嘅，佢哋咧有個叫租務會議嘅，佢哋 email 發咗俾呢個馬逢國，跟住佢應該收到啊嘛，覆都唔覆。結果現場問佢點解唔復啊？佢又問個主辦人咧，就話唔適宜去佢去，但係周博賢又會有去喎，咁得意嘅點解？ 大家嗱咩？周博賢就係候選啦，莫過係即係代選啦。佢做咗一屆啊，身份有啲區別嘅呢啲真 係係嘛？調翻轉啦， 我可能以為佢唔識 check email 添，佢唔會嚇 識 check 嘅，應該就唔似得啊張炳良嗰啲咁樣嘅係嘛？ 即係佢啲好多 email， 我都唔係我都我有幾多 email， 我都連常用都四個 啊，四個 email， 咁冇怪佢咯，可能都收唔到啦。 佢呢啲咪即係大人物都比較多呢啲 email， 政府呢啲好多出錯，我哋又聽首歌翻 嚟，好啊， 就近啲更出錯更豬嘅事件。 好Pig, pig, pig. All of my fears came true. Black and blue and broken bones, you left me here alone. My little piggy needed something new. Nothing can stop me.'Cause I don't care anymore. Nothing can stop me now. 'Cause I don't care. Nothing can stop me now. 'Cause I don't care anymore. Nothing can stop me now. 'Cause I just don't care. 好啦，啱啱呢首歌就叫 Piggy 豬仔，嗱個名名就好可愛，裏邊就係咁 motherfucking pig 就係咁講啦。咁嚟自美國重呢、這個啊呢、這個工重工業樂隊九寸釘 Nine Inch Nails 嘅一首好早年嘅作品。咁啊，首先講呢首歌之前都要有，就尋晚就好夜又收到啲好不幸嘅消息，咁、就係 Nine Inch Nails 好早年嘅一個嘅樂手，即、係。叫做 James Woolley 是他們的一個 keyboard 手，其中參與九寸釘最經典就是在當年九四年參加這個胡士托裡面有份演出的，就突然之間就離世。這首歌我就未 check 清楚是不是他有沒有份演奏，但應該是那期的作品來的，今年真的都即2016年都很大鑊，即是太多到講 聽節目你好像整個 tribute 的再生的歌手分鐘集集都有，好像 太多了 Piggy 那就豬啦，經常都說喂 說 豬、啊、五八神一般的對手最後豬一般的隊友我們的政府就不止有豬一般的官員，大家都記得啦，兩個星期前那個哮喘豬就即係完全係人為，完全係人為嘅錯失。 佢係 check 到有問題啊嘛， 就唔知即係所謂把關，即係所謂操作。 check 完之後又唔抽查，即係成唔阻截。 簡單啲講，冇制度，即係成日冇。 咪制度有 冇人跟？ 有之後冇人跟。 聽講係你要咁樣錯法，即係完全錯好多重，或者係全部錯曬先流出嚟。哇！最慘係之後補嘅點點錯上有一扎。嘅相反冇 事嗰啲我都冇買嗰啲豬，同埋佢最好笑就係話查封嘅時候個名單都冇啊，咁 亂曬， 即係嗰啲名單係五行嚟，咁政府冇個名單，你點查封咪查封錯曬咯？ 你不嬲知道五封行又好，好厲害嘅， 犀利啊！ 啲牛豬價佢話事， 連雞蛋都係佢入嘅，即係大鑊嘅。 即係話即係有少少股份就唔使撈嘅。 我有個 friend 咧，咁原來佢阿叔係有五封行有股份，又 圍 住荃灣嗰啲原居民村咧，三層村屋兩層租出去食。埋呢個五豐行入面嗰啲派股真係唔使做噶。 即係其實而家就當然就即係尋日有日所謂有個報告出嚟，嗱個報告我覺得都同冇出報告冇 邊個報告先 嘅，即係潘美雲嗰邊就話出個報告啦。即係鬼唔知係人為因素係疏忽，根本得個制嗰個檢驗系統係冇問題，啲鬼唔知咩？即係你系統永遠都唔會係人錯啫嘛。咁問題就係嗰度市價賠翻俾嗰啲專商都，只有一樣嘢我。經過呢啲事咧，我即係呢啲嘢成日要喺內地先會發生嘅，即係啲食物有問題。咁我對於即係已經好失信心，但係即係我覺得就係以一個咁文明，即係我成日覺得我仍然相信香港文明嘅。 喂，佢認咗人唔係疏忽，林鄭話咩啊？我啲人冇問題，個制度有問題啫嘛。今次已經係讓咗步嘅咯，肯認衰仔喎，係咪先？我要讚佢係咪啊？ 即係我記得即係人好難講人話有問題，機器有問題咯。我記得睇啲鐵甲皮俠續集裏邊啊，有嗰個佢嗰壞人嗰個俄羅斯科學家 個邊個邊佬 係嘛？邊佬咁即係幫另外嗰個軍火商整，那個軍火商本嚟整要整一批 suit 出嚟俾人著，佢話人會犯錯，機器唔會犯錯，所以 點知啲機器黐曬線？ 佢唔係因為佢要控制翻，要去騎劫咗嗰班電嗰班盔甲去攻擊。聽下其他，幾好笑！人會錯，機器唔會錯，咁究竟制即機器同制度冇分別咧？咁其實人錯，機器錯，其實大家都錯，世界錯。 世界嘅錯，社會嘅錯， 社會嘅錯， 咁啊呢個萬能 key 嚟嘅，實冇死嘅真 係。即係覺得即係其實即係雖然你話其實大家都明嘅，好多時呢啲呢啲速呢啲新速其實都用為咗生意，哇雞有打到激素啊，豬啊好多好多好多。 其實唔係喎， 好多藥品落去 有人就係話， 所以點解成日話啲有機嘢啊咁貴啊？去外國，譬如日本嚟啦，嗰時候日本都係好強調嗰啲雞蛋用走地雞嘅卵嚟做嘅蛋糕啊，貴啲嘅。呢間嘢話明係賣走地雞又貴啲嘅。咁即嗱，我希望外國嚟講，我會信啲。 喂，有冇聽過啊？廣東清遠走地雞嗰啲酒樓標榜喎，食唔食先？ 佢冇話冇激素。 冇话冇， 清完走地鸡啫嘛， 都冇话有啊！你冇话有，真系冇啦，系嘛？ 唔系咯，即系惊啊！呢啲即系呢啲嘢，其实喺内地嚟讲，呢啲嘢越佢越讲，其实我就越惊。 嗱，我讲个报告好似系最近出嘅， 成日话自己要 我哋而家要放心买呢个国产嘅奶粉，佢哋咧达到 99.5% 系抽查系安全嘅。 系啦， 听落去哇，仲唔买？其实即系暗码底讲咩咧？一千罐咧有五罐奶嘢噶，我哋13亿人口要出几多罐奶粉咧？咁计翻个人口。嗰 0.5% 都好多下噶， 系咯，即系呢啲嘢，正所谓可以即系可免则免都唔好啫。我唔系即系唱衰呢啲嘢，就 系咁唔系 身体系自己嘅， 咁未必咁好彩抽到你食到唔好噶嘛，系咪先？ 咁咪食呢啲嘢，咁你中毒啫。 但系而家啲鸡又话68蚊只鸡嘅，啲咩赌 X 集团嗰啲咧，食唔食嗰啲先？ 嗰啲集團賭嗱賭 X 本來以前個火鍋好喜歡食，自從上市之後咧， 煎過低薄冰皮為垃圾級別啊！ 喂，人哋任你食喎，你想食啲咩啊？ 有曱甴走出嚟，而家任你食啦，大佬賠兩張 Q 雲俾我。即係之前我哋真係排隊都連到 X， 即係之前得幾間時候咧，即係好食。哇！即係證明咧就上咗市，袋咗錢落袋啦。 何止啊！直頭香港都 食物嘅水平，所有都下降都唔曬跑。 我先想講咩咧？佢區議會度咧，直頭 以前 O K 嘅，以前到 X 啲 有 食噶。 有個嘅相咧，直頭俾一蚊平租租俾叫做到 X 酒樓咁樣啊，一樣名啊，俾佢做叫社區服務嘅嘢啊。直頭到 X 一樣，即係唔同社區一樣名，但係都係嗰間集團嘅人去開啊嘛。係啦，咁先恐怖啊嘛。 即係你話，即係香以前即係成日住睇新聞啊，內地啊，成日都有啦，台灣都有啦，咁都好多食。 咩地溝人啦、 啊？香港其實一般 suppose 感覺上安全啲嘅，咁你即係希望今次呢個啊哮喘豬一般嘅事件，啲嘢即係啲哮喘藥食咗，咁嗰種毒就唔係會好攞命嘅。 但係冇哮喘，但係有激素可能好嘢嚟。你嘅啲雞咧，咪即成啲我媽喂啲雞雞翼位唔好食啊，因為打針就係嗰個位啊咁樣。喂，其實嗱，如果睇十年後咧，香港女性普遍身材豐滿咗咧，就可能食多咗大陸雞啲激素雞。如果冇一樣冇變咧。可能咧，香港食物都仲安全喎。 咁你真係某程度上要估出嚟吸毒咯。咁我哋 吸毒， 吸毒啊， 吸咩毒啊？ 大佬， 你今日 即係有六百， 我上一上身先， 上一身先。 嗱，其實咧，我覺得用呢一個咧吸毒論，如果係講係呢個港獨之款咧，係唔公平噶，因為政府咧係成日經常提倡咧，青少年係唔好吸毒。咁我香政府係咪真係吸毒之款啊？ 即係我見到呢個對白，我都真係我即係我都有留心聽啫。哇！即係 頂部啊， 哇！ 比爾不倫啊， 哇！頂第一蒲嘅。首先即係我絕對就係首先一樣嘢咧。 你嗱問你，你咪支持港獨先？ 嗱，我就首先我就唔支持港獨。 我哋咪港獨電台， 我就唔支持港獨嘅。即係我覺得嗱，大家茶餘飯後，我成日我喺個理論咧，政治 suppose 係一個茶餘飯後，大家我嚟消遣傾下嘅。即係例如成日成日講翻。上個世紀，當年美國總統尼克遜同金麥迪選舉，哇！即係好似大家睇比賽，喂，大家你以為金麥迪贏定係尼克遜？係好茶餘飯後，大家好 entertaining 一件事。 唔係喎， 真係而家咁樣，希拉里鬥特朗普都幾好笑嘅，都幾茶餘飯。唔係去到你死我亡，大家哇！大佬，我哋自然有六八九呢位行政長官之後，又將所有呢啲都推去到係哇，唔係你死就我亡。大佬，即係講嗰掘傾下港獨，我首先因為。講啊，傾下先，首先唔好理，唔係叫 香港 支持 港 講下，言 字邊個講？ 係咯，哇！即係打到佢，梗係打到佢將呢件事發揚光大。本身 哇，不嬲係佢講先噶啦， 催化啫。本來 其實好簡單，你 Google 打咧港獨六同埋梁振英，佢係肯定香港一個公眾人物，講最多港獨嘅人去。所以咧，我哋本土派獨派就要封梁振英做呢個港獨之父。 係啊，肯定等於你咁，你喂。大佬，你做到乜乜乜之父啲都唔係好容易嘅事，都有啲 contribution 啦。 可能2018年香港建國成功咧，我要封梁振英做香港之父。 即係首先呢樣嘢，即係以前大家都係好間接性會有傾下討論。等於你，例如好簡單，好似加拿大咁，你魁北克 成日講噶啦，咁嗰頭講蘇格蘭啦。 係啦，嗱咁起碼有嗰啲國家本身都有個好完善嘅民主制度啦， 有公投系統啦， 有公投系統啦。咁首先就咁，但係比較好成熟去揾嘅嘢。所以香港其實就仲未咁成熟時候。喂，俾大家討論下有冇問題？首先要有啲人真係喂成日講港獨港獨，喂獨立咗香港之後點首先點樣申請或者？獨立先，咁你獨立變成一個國家的話，你點樣申請？譬如話係咪聯合國有個一席啦？點樣攞護照？好多喂，大家知佢呢件事嚟嘅啫嘛，大佬。即係你魁北克如果獨立咗會點啊？大家知一件事一個議題，傾下偈。 即係你同美國關係點樣咧？都要 冇話你唔需要搞到佢而家喂，而家唔係聽日就公投，好似要脱歐咁樣。即係羅范椒芬佢個比喻。就有攞人比喻啊嘛，佢脱歐啲人唔成熟，好意感情用事。喂， 點啊？ 如果香港好似脱歐嗰可以相比，咁幾開心？人哋英國真係，英國本身有好成熟嘅民主制度，有公投投咗出嚟。喂，輸即係，哎呀，投咗嗰啲就講嘅，哎，我後悔投咗，你都要遵從。咁人哋真係實踐咗呢件事， 佢哋承認咗個制度先啦。 你未有咯，你唔好攞呢樣嘢嚟比啦。我都好希望有呢個一日啦。大家真係有啲人討論到好熾熱嘅時候，政府咪可能十年後、五年後，大家嚟一個 公投 咯。冇啊，等 二零四七後點樣咧？ 五區公投都冇啊。 有，但係就嗰個 睇投地有 變相公投，都唔承認你。 睇投地就有。 喂，同埋之前都講啦，之前有個咪2014年搞個農業電子公投嘅，有80万啊嘛。佢轉投嗰個周融，我周街簽名簽個百九幾萬。吹啊！ 真系 公投啊！嗱，我多过你人数，你个公投冇用嘅。 即係大家玩呢啲咪篤篤數遊戲玩到咁大，你真係呢啲即係點？即係即係你講唔夠你玩啊？ 就唔夠你玩。 即係所以尋日即係阿六八九出嚟講呢番，即係你近期即係問題就係、是即係都話，但今年就選舉年啦，出年就特首選舉。係 啊， 即係呢個 moment 突然之間佢會將呢啲嘢咧就真係發酵到。 喂，當然， 好似佢每一日唔講下。 唔讲讲到会口臭噶， 好中意。喂，佢嗰唔讲就系佢口会有啲硬硬硬。 可能分钟特首啊，你今日冇讲港独两个字，系、啊、要讲讲先。 要 讲独，同埋即系其实音乐， 即系佢有冇抹低？即系佢讲港独嗰个次数，同埋一打一路边个讲得多啲？佢呢样即系日日 好似系一打一路， 边样 两样挂喺口边边个多啲咧？ 即系又冇人，即系香港冇人做呢个调查，咁记录咧佢边样讲得多啲咧？定系一样咁多？ 只能平衡唔好过多。同埋即系讲翻佢选举嗰样嘢咧，即系点解要讲波去港独？大家记得啦，系佢。佢喺呢個施政報告第一次講學院啊嘛，一講完之後，哇，個個嗰本書出幾版都賣斷版啊！喂，我想揾嚟睇都揾唔到嚟睇嗰本嗰本嗰本學院。 大佬，佢幫你賣廣告喎、 啊！哇，其實如果分鐘即係城寨俾阿六八九咧，啊呢、這個咁嘅反中亂港嘅網台，我哋就即刻新升格升格十倍啦！ 我哋未升咧， 未升咧係嘛？同埋我哋未上到大公報啊嘛！喂，其實今日講呢個港獨咧，而家有好多學校成立呢個本土關注組啊嘛！咁其實其中一個咧最過癮就係咩咧？在屯門的梁球居原來有個學生中一的，他說、啊、當年就有個 Sir 教我，香港就太多中國人下來了，原來那個是譚偉邦來的，譚偉邦厲害了，大公報提起他的名字，這個發達了，譚偉邦 上位了 上位了，譚偉邦 即等於以前有些好像外國那些，有些譬如搞那些金融那些，說可以有華爾街的雜誌個名字提一提，已經覺得 哇 威咗噶啦嘛，福布斯或者有些阿土豪，哇！福布斯 排有個名喎、啊， 已經哇升到咁大，係咪先？喂，人好虛榮嘅呢啲嘢。 而家頭頭幫應該好開心啦，有呢個 Q Mark 認證係咪先？ 有 Q Mark 認證 反工人士，我未有啦呢啲。 呢啲有時你不得，如果你無端端六八九，即係突然之成為咗港獨之父， 嗯， 你真係你。即係品不知富，都係啲好巴閉嘢嘛！你國富，唔係先呢啲嘢，唔係咁易可以即係升到呢個 level。 喂，不講開又講嗰樣嘢咧，都係即係套翻落陰謀論啦。即係其實佢之前記得講過阿張志剛咧，佢人頭豬話：，立法會輸贏對我六八九都冇影響，點解？因為其實 佢咪哮喘啊！佢真係幾似喎，是話 佢冇哮喘，但係應該可能智力有問題啦。其實講翻即係點解港獨對梁振英有利咧？即係其實如果贏輸即係立法會選舉， 係啦， 泛民唔過三分一，咁佢嘅教導單可以連任啦。交唔到唔緊要，有更多嘅本土派選入立法會，咁啊更加需要梁振英用一個強硬態度打壓呢班本土派啊嘛，係咪先？所以港獨咧最著數就是梁振英。 佢當然啦，佢玩得呢個遊戲擺得落得趴落去，佢梗係預咗。佢有勝算，即係某程度上，即係我相咗當之，即係唔喜歡呢個人，甚至討厭。但某程度上都去玩呢啲橋，即係唔夠 叻， 即係叻過叻，嗰個叻得個口吹嘅啫。 嗰個荷蘭 收皮啊！嗰個即係你講叻，你即係叻得過佢。 六八九人鬥人最叻，即係好似佢講選管會啊嘛，佢即係而家封你，所以港獨派唔俾你選， 係啊， 即刻你泛民左翼同埋呢啲本土派全部分裂咯。 講佢就係即係咁多年以嚟都冇乜一個即係。政客啊，其實香港冇政客嘅， 佢咪咯， 真係得一個。 佢政棍，我唔會叫政客。 哇，真係 政棍嚟嘅呢？ 即係問題就係呢個世界，即係用佢嗰種，即係佢咁叻，用佢嗰種，即係用嗰種 建設 能力去造福社會、造福人群，真係大家香港之父都有得做啦。但你唔係你一就係搞變咗搞咁樣，即係佢即係唔夠玩，招招新、條條橋新，就搞你，哇！真係唔夠玩， 你冇得停啊！ 停唔到， 你 真係疲於奔命。 佢條僆陳茂波湯房波，大家都唔記得咗，今日多到即係冚，即係一單臭屎咁臭屎。 太歐啊，過咗期啦。 嗰啲即係小兒科係嘛？ 即係佢淨係而家，譬如好似上次醫委會改革，明明一日學，大家都覺得我得改係好事。 係啊， 哇，都搞到咁樣，佢真係唔夠你玩。 捆綁埋佢， 審一粒鹽落去， 增加我嘅委任。 係啦，審先要你。 咁你俾唔俾過啊？唔俾過又唔係，俾過又唔係。 哇！即係呢啲 夾死俾佢。 即係唯有真係好慘，即係為咗壯士斷臂，即係冇得俾。 唯有唔過啦，唯有我哋唔信你六八九啊嘛。 即係唔夠啊！所以嚟緊，距離佢跑馬仔。日子越嚟越近，即係 越 多嘢玩， 肯定啊！ 真係越多嘢玩，即係有排，即係大家即係要每日都唔夠得夠時間。 食定驚風散先 啊！食定驚風散，邊有成日睇奧運啊，大佬！真 係冇心機睇奧運啊！真係。 聽多首歌先。 好。 哇，聽嗰首咁行嘅作品就嚟自電影《Max Max Fury Road》嘅 soundtrack 嘅一首歌，叫做《Spiky Cars》。咁啊，由一個好尊重中意嘅音樂人 Junkie XL 負責呢個 soundtrack 嘅。咁啊，呢套戲就舊年做，香港亦都唔知鐵甲飛車定唔知乜乜，我唔記得咗譯名啊。啲譯名我都係好難。 好騎呢啊！ 咁呢套其實咁《Max》就係八十年代，佢第一集係七九年嘅，咁啊係澳洲著名導演 George Miller 拍嘅。咁呢個就健力士紀錄嚟嘅，好似唔知以最低 budget 拍而賺到最多錢嘅，第一集嚟嘅。 點解最低 budget 咧？ 當然係真係好沙漠片嘅啫，即係可能好簡單拍啦。咁呢個就有，即係我開頭都以為佢係第四集，其實我覺得佢 reboot 翻嘅，即係我睇咗好多次啦。咁啊，呢套嘢我舊年就好中意啦。呢個 soundtrack 裏邊，因為裏邊個意境都好嘅，因為地球即係講冇能源之後啦，咁啊講生存，咁裏邊有好多好奇特嘅兵器嘅，不過啲車改到哇，好 三千八角， 三千八角咁呢個新聞。讲到兵器咧，咁啊日前咁我哋记得年头时候一个环保仓有俾人当兵器库， 哦， 即系首先啊当嗰阵时阿罗伟聪做咗处长未 做咗，处做咗嘅， 啊定系秃鹰仲系秃鹰啊，上 秃鹰系佢 上啦，上系佢嗰阵，虽然唔系好知咩叫武器或者兵器库咧，可以睇下呢套电影嘅，里面好多好奇特嘅兵器，好原始噶嘛，就因为讲即系地球经过核战之后有冇能源咁。好 raw 咁啊，沙漠度咁啊，里边好多即系兵器咧。咁呢首歌就咁啊，日前就即系好又系鬼鬼祟祟地 烧案系嘛， 烧案就攞啲送翻嚟俾物主， 俾翻你有啲咩胡椒水系嘛？ 喂，过咗期嘅大 死啦！胡椒水你咪喷人差佬先，咪喷到你警察先。胡椒水仲有啲刀啊， 好多 嘢啦，仲本热血少年啊， 唔系佢有话嘅，因为佢攞咗人嘅事主嘅电脑啊，咩八通要俾人嚟用。喂，你赶住用就唔系。半年後啦，趕住即刻俾翻人哋啦！你有幾趕咧？而家好似佢趕個物主喎、 啊。佢要嗱臨嗰陣時，覺得又開記招又成啦。 即 係而家破一個咁嘅武器倉庫啦，懷疑同呢個年初二嘅暴動有關。 好笑咁，但係佢出嚟㗎，羅偉聰就話，即係大家都冇錯。全世界冇人有錯， 咩個錯啊？ 咪就冇人錯， 有冇人錯？ 冇錯，佢有講 嘅， 佢有講嘅事主唔滿意可以去投訴咯。 投訴我咯。 即係等於阿托英話齋，咩叫警方辦事？要道歉，天方夜 談。啊，隻手係卡嘅攝影機係嘛？嗰樣嗰啲 啊，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就係。當日大家都已經即係其實揞住嘴笑啦，嗰個不過環保倉你扯行旗打锣打鼓開記招啊， 唔信啊，仲要 即係你好似倒破咗一個即係一個好似 犯罪集團啊嘛， 唔止好似而家歐洲嗰啲好多自己搞恐怖活動嗰啲倒破咗人哋個軍火庫啊，哇！手幾多炸彈， 吹行雞叫曬記者去影相又成， 咪就係 咁結果咧。 胡椒水 啊，唔係 辣椒水， 咁可能佢話啲辣椒， 因為我本身即係食親嘢我都差不多食落辣油嘅。 咁佢啲 你送兩間俾我， 佢話啲辣油可以。即係當胡椒噴霧咁用啊嘛！ 咁我死啊！我屋企好多辣油喎。 咁你死啊！ 我想嗰陣我驚啊嘛！ 你收好啲啊！ 啲 friend 就話：哇！你咁中意食辣嘢，我 屋企有冇啊？ 即係好多辣油，即係譬如我平時出去食牛腩河啊，即係喂， 我喺屋見到成攞辣嘢嘅， 攞勁多辣嘢，所以即係我屋企個軍火庫嚟，隨時係呢、這個。你又有酒可以變燃燒彈， 係喎。跟住之後又有啲咩化肥可以製造炸藥啦， 係咯，即係我又即係又食煙又咁多打火機，我有廿個 哦，死啦，肯定唔尋常， 唔係咯， 喺屋企手。點有廿個打火機？ 唔係咯， 又有胡椒水，有胡椒，係嘛？有刀，屋企點解有菜刀啊？ 刀有幾把嘅，有刀嘅， 咁咪好咧，可以喎、啊、你。 我啲 著衫又黑色， 唔係咯， 仲 back block 係嘛？ 所以都話喂，嗰輪我出旺角都費事煩啊， 俾人鬥啊， 唔咁黑。即係我都係見過，即係我本身成日覺得黑色有咩背囊，咁、我戴頂帽上面有粗口嘅，即係今日佢係冇戴，即係我又唔係挑引你嘅，但係我又試過有一次就係、 啦， 我有一次就真係試過，我嗰件衫就係、 寫咩？ 件衫就冇字嘅，就係、一個好大嘅相豎住中指，我喺澳門翻嚟，我頂帽就唔知寫住 fuck 乜乜乜嘅，就即係澳門翻嚟冇嘢都俾人的個賣房抄嘅 嚇。 就因為我後諗啊， 我以為你香港澳門先賴嘢添， 澳門翻過嚟， 澳門嚴啲噶嘛。 咁啊，海關就得個份查咁樣搞，即係我懷疑嗰陣可能我衣著，佢以為我篤佢，以為我問候佢，以為我 fuck 佢。 即係你串我著件衫， 唔係，我以為啲一個啲 hip hop 牌子。懶又型啫，我真係冇懷疑到我本身我對於海關嗰啲，我又唔係特別針對你話嗰嗰期，哇著出旺角， 哇 遇咗俾人鬥眼噶，所以嗰陣我都費事，即係我唔想新年嗱嗱費事煩咧，即係驚我一下又唔好露皮，我又真係同佢開拖就斬假啦， 我件衫咧係黑色， 即係費事你知嗰啲以前你話即係。 小事，你話嗰時黑警唔係咁啊，小事可能吹擊十幾人揼你一個門，俾人打我大佬。 佢其實嗰即係成日講翻你話黑警打我嗰單嘢咧，其實唔止啊曾建超俾人打噶嘛，佢好彩俾人影到啊。 我節目都有講過， 當時阿村長啊黃鶴美都俾人打鑊金啊，影到啊。 即係農曆年冇幾多節目都提過，就話咁啱嗰日行旺角有一個人俾人搜身，定係少少即係似乎唔係好友善，都即刻插到 call， 直砰砰砰炒一陣炸藍寶子過嚟啦。喂，一個見落去一個普通四眼仔，哇大佬佢搜佢身啫，你唔使咁樣。丙文抽埋嚟，咁会唔会俾人揼？我都唔知道，嗱声行啊！即系我惊我俾人 你 揼下 我咩 啊？咪就 系咪个 friend 嚟噶？过嚟 咪系咯， 咪死就大镬啦！ 所以呢单嘢真系几好笑嘅，真系咁好欺负，跟住即系还原翻咗环保仓啊嘛！ 系一变翻环保仓啊嘛！即系系咪点定义佢话嘅？即系佢话你嗰啲刀系攞嚟斩人用咪斩人，你话斩鸡咪斩鸡咯？任佢讲噶呢样嘢系咪？ 真系唉！ 喂，讲咗呢个环保仓之后咧，咁啊另外再讲就系其实喂，原来有人升职砸职我呢期 嗱嗰个。 啊，威水喎、 啊！佢負責嗱，講下首先，當晚喺旺角即係篤魚蛋事件裏， 震道有功， 開槍嗰個就炸職啦。 嗰、那個佢攞叫花雞繩 嘅，係嘛？ 勁啊！ 即係開頭諗住，喂，正常攞得啲咁樣冇根據下開槍嗰度鄧東福竟然唔係 喂，其實佢按翻佢哋警例講，你要開槍好多程序，要警告性，好似要向天開槍， 係咯，所以 再向住人嗰把槍， 我都以為啊，你都仲唔炸？ 喂，同埋大家 炸棍啊！扎職喎，竟然 扎職啊！喂，同埋即係咪鼓勵咁做先？同埋你記得當晚咧， 喂、 其實最留意就係乜嘢？佢嘅手指係擺落扳機度，隨時佢發癲或者俾人撞到嘅話，就會走火咯。 即 係唔係喎？扎職喎、啊！ 即係所以而家個例一唔可以用我哋嘅常理去推測啦。 不過咧，我最好笑咧， 賭破武器庫，立大功又升咗職啊！嗰個嚇， 同埋即係嗰個嗱，當日俾磚頭掟中又升職嘅紅雞繩， 掟中嗰個又升職啊？ 有紅雞繩啊，嗰個咁咪爆光見紅咪紅雞繩咯，係咪咁計噶？佢呢個揸槍開槍嗰個咪花雞繩咯、 哦。 其實我覺得呢個咪陰佢咧，因為原來我問嗰啲人咧就話咧，原來啲紅雞繩、花雞繩鹹啲嗰陣時掛出嚟嘅。 哦，大家認得佢即係。身體個象徵， 哇！心口有個紅雞繩喎， 你孭一柴都睇到你嗰啲 威啊嘛！呢啲就戰績嚟嘅喎， 即係見到咪要鼓下掌喎。 不過我慘記得有啲咧，佢唔係淨係頒俾佢哋，係成班咁頒嘅嘛。有啲冇開槍或者冇俾呢個磚頭揼中，會唔會俾所謂佢哋啲恐怖分子見到又揼埋佢哋㗎？係 啊， 好慘 啊！或者其他同事覺得哇，我都希望能夠升到即係下次係咪開槍先啊？叭叭叭，大家開，你有一齊開一排， 你一槍咪咯，我開兩槍會唔會有兩條？ 即係出年可以唔使放煙花啦。 咁啊係啊，開多兩。出咪搞掂， 開兩槍咯，即系呢單嘢，即系我哋之前成日都講，好多啲所謂嘅檢控，根本上係唔會成功，係只係擾民嚟，即系佢用呢個制度去搞啲市民，即系你即係一單又一單，就證明你係，即系呢單嘢你話連法庭都唔使上，你話上到法庭咧仲好啲，你連仲要好禮貌，我哋送翻啲嘢俾你，咁嗰啲 還翻俾你幾好啊？ 咁唔係喎，咁啲嗰啲辣椒水過期咁，可唔可以用？啊，唔係佢話你有唔滿意可以投訴係喎， 投訴咯。 咁我過期可唔可以申索嘅你賠翻俾我？唔係有翻低噶嘛，大佬啊！ 賠翻支即係冇過期辣椒水俾。 家大佬我食，我食面要用噶嘛，大佬你影響到我，影響我冇胃口，亦影響到我嘅腸胃，亦都影響到我健康。 係咯，我食慣辣椒，我即係食唔落嘢，冇辣椒食。 冇辣椒食我。食得唔鋸咁唔得嘅喎， 不過都可以試下民事索償嘅。最近有一單咧，記唔記得上次鳩咪即係有個客，即係有個老人行過，佢同個 friend 食糖水嘅， 哇！跟住個 friend 打到真 係打完之後，尼斯血管爆啊、骨折啊、手指啊，搞成結果咧就係同呢個律政司咧就係庭外和解賠19萬。不過咁啊，律政司就話啊，你就不如簽一個保密協議啦。佢死都唔簽， 加力喂！咁鬼鼠又係即係你話好多時啲商業行為有啲或者我就俾人炒咗某個人要暗口費或者即唔係唔好暗口費咁難聽啦，係咧，保密協議啦呢啲，嚇咁呢啲都明白嘅，常見得不得了啦，或者啲球會炒教練，係啦，咁啊冇亂講嘢，咁大家 摩連奴嗰啲啦，係咪先？ 冇亂講嘢係啦，但你律政司嘅大佬你官嚟噶嘛，咁啊咪係你錯喎， 喂佢賠得即係佢賠得佢錯啦，係 啦，你仲要人哋唔準。即系要 盡講噶， 交暗口費。 喂，其實而家即系呢件事就係有個鼓勵 咁樣咧。 其實都可以話，即系呢件事就係其實政府係錯嘅，因為警察係錯嘅。 梗係錯啦。 同埋即係最慘就係咧，本來佢想刑事告，但係你嘅刑事舉證咧，嗰個門檻更加高，佢先選擇民事告啫嘛。同埋可能會動用更加多嘅財力物力。如果打輸咗，佢賠堂費嘅喎， 金好多 噶。嗰個一般人嚟，佢點負擔啊？咪佢選擇民事告佢咯， 係咯， 同埋我覺得19萬真係少咗，佢本來好似係20多萬咁賠咗19萬，佢已經讓步少少噶啦嗰個，咁啊，同埋最慘嗰個咧，我覺得係佢有段時間工作唔到噶嘛， 梗係啦，你見到張打到 即系哇打你以为佢重返你以为 佢路过咋大佬，真系坚坚路过。 哇！你以为佢系咪拿住两支轻机出嚟嗰啲重返被人围揼嗰啲咧？见到你真系觉得咁样你赔十九万，即系呢个世界赔 得少啦系嘛？ 赔得少啊真系。 喂，原来我哋节目尾声咧都要仲一个人要插下佢嘅。 系啊，我哋听首歌埋先嚟。 好。Don't know how. 好，啱啱听嗰首咁有型嘅歌咧，就嚟自日本吉他手宇多兰嘅一首全新作品，叫 Wherever I Go。咁啊，佢就高啦，咁啊，本身就会喺下个礼拜四8月25日就嚟到香港喺 Music Song 有一个摇滚音乐会嘅。大家如果中意听 rock 嘅朋友，我都觉得支持去睇睇下嘅。 边度买飞先？边度买飞啊？ 上网打宇多兰 Live in Hong Kong 都揾到噶啦，详情都。咁啊，即系只系佢算系喺主流歌手之中，佢除咗佢喺 Lunar City 玩草主流嘢啦，佢个人玩啲都好独立嘅嘢，同埋佢都去到亚洲好多地方去做巡回演唱会、做音乐嘅。咁啊都好有熱誠嘅，同埋即係上個禮拜，即係而家香港大家都好開心啦。譬如上個禮拜有 Sway 嚟香港，又開咗 show 啦。咁再早嗰個 weekend 就係香港有一個好本地疆嘅音樂節啦，一年兩日。咁希望大家即係都盡量喺好狹窄嘅空間，盡量都做多啲自己中間嘅中意音樂嘢啦， 放鬆下自己啦， 係光明正大去做音樂啦。咁啊唔好鬼鬼祟祟做啦，就唔係講音樂嘅。我 邊個啊？你老友 睇嘅吳克儉局長，即係哇！可以趕飛機，好趕半個鐘頭前就要趕入去。 通先通知記者啊嘛， 佢送機，佢通知他送機，送唔到啦。 半個鐘都去唔到啦，係嘛？ 即係吳克儉上北京咧，大家 交流喎， 即係唔方唔交流啦， 交流係咪真係喺呢條友？ 交流流。 其實我覺得即係擺明就係而家所謂嘅港獨咧，獨風滲入校園。 即係你將件事哇，覺得係發酵到好似哇，全香港啲即係啲先生每日就開學開學教 譚偉邦嗰啲宣傳港獨。 好似即系哇，使我哋学生教咁嘅咧，即系冇有耐去到咁严重，大家唔好将件事发到咁大，即系问题嘅反而政府将件事发酵，好似佢 好事嚟噶， 边度行港道，而民间真系其实我觉得 冇人讲噶。 大家出翻 一調翻轉翻， 好簡單，你就係去茶餐廳聽得阿伯都冇乜熱討，阿伯好反映到事實噶嘛，冇乜人邊人講嘅啫，後生仔都唔好多講嘅啫嘛。 而家反而調翻轉， 足精靈嘅啫嘛，而家。 而家反而有啲朋友咧，反而想講港獨，其實得唔得嘅咧？因為成大家佢唔俾講啊嘛。點解唔俾講啊？係喎，點解唔俾講咧？反而佢係調翻轉將個意頭即係。挑翻起啊嘛，即係港獨議題啊。 係啦， 我同你講翻吳克儉啊，其實佢之前都好似去日本啊嘛。 去释放题嘛， 释放题睇校服。 咁啊，同埋即系睇新闻有讲嘅，好多政府官员最近呢几日啦，譬如林郑又出门啦， 去边度啊？ 杨国强又出门， 又出门， 好多都出门去外访，都系好正常。早一日到会发新闻通告，系佢听到阿吴局长，佢几镬都系好问水嘅，定系佢公务繁忙到喂？哇！我突然間抽到嘅時間，不如上上去喎，係咪即係咁忙嗰啲？ 其實 日理萬機嗰啲， 驚乜？佢驚記者啫。記唔記得有次佢要俾人跟咧，要報警啊嘛？記唔記得啊？ 係係。 其實好驚記者，咁半個鐘記者冇路跟到啦。我有發新聞稿俾你去邊度？係你跟我唔到，係你嘅問題。 即係覺得呢啲又係好似唔好按正常程序咯。你去喂即係。官員出 官式交流 好正常啫。唔係 呢啲梁振英叫內交啊。 嗱，梁振英放假啊，俾人聽得出成日放假啊，冇 OK 嘅，公務繁忙嚇，即係吳克儉局長佢有個信件唔知要出席邊個個會，就話去日本唔得閒。 嗰次就係 TSA 好多學生就係唔反對， 咁唔緊要啊嘛。咁你都話俾人聽，咁你咁 minor 食去食放題，你都可以話俾人聽去日本。咁你今次去同去北京上去同啲學術團體交流，咁你早啲講冇問題。譬如有啲 威喎呢件事， 即係你譬如佢有上面見喺上面讀書啲朋嘅嘅香港學生啊嘛。咁你早啲講，譬如我啲朋友好想同你交流，我通知佢。咁你咁我通知唔切啊，大佬。 我想去撐你撐。 或者啲記者想 cover 呢件事都買唔住機票上去。你半個鐘前你都入一站，大家可以報道一下呢件事噶嘛？ 嗱，唔緊要，我哋政府新聞處會發放消息俾傳媒，你哋根據我哋政府新聞處發放消息咪得咯，唔使派記者跟上去採訪噶。 咁呢個係你政府嘅角度，你新聞就自由，記者有自己嘅角度去採訪，咁而係咁使鬼採訪咩？ 唔使噶嘛，而家好多嗱 啲官員出去外訪有邀請記者隨團噶喎， 冇噶而家 有 時事噶咋， 即係睇一時係啦。你 咁啊，而家有啲網媒係唔俾入噶嘛，就算 網媒又唔俾啦，但 係 譬如話，即之前有啲大一啲好高層官做啲好打落打鼓翻內地有啲 event 要去乜乜乜乜，喂真係帶好多記者，即係幾大報紙、文字啊、電子都帶齊去嘅喎呢啲，所以即係可能拍攝得隻細翳得滯啊，太細翳驚記者笑佢，可能出席得幾兜有 幾兜有得太冷清啦， 見唔到啲 太負面啦， 見唔到啲領導人級別可能。 係啊，即係你等於你美國，譬如你要美國總統啊，啲外訪係亦即係咁又又就係記者跟噶嘛。 佢哋有個程序一定跟足曬 photoscope 嘅， 係咯， 即有啲咩人 香港都有嘅嗰陣時，即係啲高官有啲即係好禮節性嘅都有請嘅、嗯。當然佢哋會篩選嘅， 係一啲啲啦。成日啱啱就係講係揀某啲傳媒去啊嘛，有啲係俾你去噶嘛。 即係今次吳局長就好鬼鼠乜乜乜乜 都慣㗎啦，呢度有鬼鼠， 鬼鼠就慣啦。 即係咁多局長，即係衰過我老豆唔敢升嘅啫。 佢環保佢一個學者另一樣嘢， 咁啊係佢形象最好比較好啲嘅，即係相對呢個唔 即係我覺得大家阿吳局長要出訪早啲通知大家啦，大家送下佢機，即係禮貌嚟嘅啫，又唔係話學佢賭彩呢啲嘢，大家就咁緊張嘅。 學你賭彩又如何？又唔會打你，又唔會冇屈辱嘅， 咪就係 咁先顯到你氣量啊嘛，咪差兩嘢。 好啦，咁啊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 好， 咁我哋嚇下個禮拜再同大家分享啲其他嘅唔同嘅議題， 好， 拜拜。 拜拜。